各位大家看到的呢就是一个城寨工厂，我们生产的呢就是消毒用品两款，一款就是 75% 的消毒酒精，第二款呢就是也都是有 75% 的这个搓手液，加了甘油和双氧水，令到大家的皮肤没那么伤。香港到现在確診的个案数字呢，那个速度呢比我们想象中是慢。我觉得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社区的抗疫意识是很高，每一个市民都不听林郑月娥所说自己戴口罩出街。戴口罩出街其实不是为了防止人家感染你那么简单，因为今次的武汉肺炎它有一个病征是隐性的，所以自己就算中了也好，因为你戴了口罩而没有将那个飞沫传出去，这个也可以大幅减低那个社区感染。另外一个就是在公共场所吃东西啊等等，很多时候那些飞沫黐在台面啊等等，很容易是接触的眼睛啊变成传染。所以为什么要用搓手液和那些电梯啊上上落落啊扶手啊这些呢，多些用酒精去消毒。现在呢因为呢市面上的这类的消毒用品呢是贵得很紧要，很多奸商呢就谋取暴利，150ml 的消毒酒精呢卖几十元，那么搓手液又是。那我们呢就个樽呢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看到不同类型的樽都有。那这部机呢就是负责呢就是将原材料泵入去，再入在我前面这些的不同的小的樽里面。那一会呢我们入完之后呢就会呢是分发给一些的即时可以给到市民的一些组织啦，议员啦和义工组织。因为我们很强调一样呢就是物资不可以只是坐在一个 office 或者仓库那里，还有不可以经过那些各个层级中间拿那些去，因为是需要直接去到最需要的人手上，包括是清洁工，包括是保安，很多前线工作的医护等等。我们会一路继续生产下去，直至到这个供应回复正常为止。而我们就是做得幾多得幾多，每人行前一步走多一步。 好，大家好，第二節的離地新聞，大家好，我是 Titus 的。咁我哋喺鏡頭呢個右攻左嘅咧，就係我哋嘅中東問題專家 Asuka 嘅。我哋嘅鏡頭左攻右咧，就係我哋嘅嘉賓主持，嚟自呢一個加燦俱樂部嘅阿踩嘅。大家好， 大家好， 係啦。咁啊好，咁啊繼續討論呢個問題啦。咁我哋咧就好啦。咁我需要掟兩個問題出嚟。第一個問題咧，我諗大家一定要處理嘅問題就係話嗱。中東這個亂局呢，其實自從1948年以色列立國開始一路亂到七彩㗎啦，至少打了四場大仗啦，跟住仲有好多場咁嘅小仗咁樣之類。咁其實總體嚟講，我哋大家嘅討論好明顯睇到就係話，1月尾嘅時候，Donald Trump 同埋納塔也漢嗰個霸王硬上弓嘅和議咧，係好明顯係唔會令到各方滿意嘅。咁於是個問題就係、立場上可以點樣令到中東未來會和平呢？ 我自己覺得應該好似北呢一個嘅南北韓咁樣。要有六方會談，可能係會有其他嘅，譬如伊斯蘭教裏面嘅首領或者沙地阿拉伯去到協助呢一樣嘢，因為而家係真係歪埋一邊，有美國本身有呢個立場去協助以色列去寫呢個和約，巴勒斯坦係真係單打獨鬥，冇人幫佢嘅。咁然後我哋睇翻個和約本身咧，有好多嘅 terms 咧，係真係令到巴勒斯坦人往後個生活係越嚟越困難嘅嚇，亦都令到佢哋俾人搶，即係以佢哋個概念係搶曬所有嘅嘢。你俾翻少少地我，但係嗱呢個和約裡面新批俾巴勒斯坦人嘅地咧，係喺以色列南方，係一個非常之貧瘠嘅地方。即係我俾塊爛地你自己搞掂佢。我送俾你，我送塊爛地俾你，冇用嘅。咁所以係 亦都要佢完全係非軍事化，我攬埋隻攰埋對手俾你打嗰度喎。之後咁，所以一定要響巴響另外一方面，響巴勒斯坦嗰部分要加多一個 player 去到協助傾呢樣嘢先得咯。 阿踩點睇？ 我覺得咧，即係簡單啲 short answer， 其實咧我都諗唔到有咩方法去解決。如果你睇依家巴勒斯坦控制嘅地段咧，佢唔係一忽嘅，佢係散收收嘅，佢係散收收到即係類似啲牛皮癬咁樣嘅款嘅一個咁嘅地圖啊。而其實個問題就同嗰啲咁嘅癬一樣嘅頑固啊。咁你如果你話踢走曬佢哋，巴勒斯坦人話以色列人要分開兩笪唔同地方咧。個過程入邊一定要有好多人叫做無家可歸啦，或者你要將佢哋 relocate 咧，本身嗰個經濟成本即係大到冇得再大。你依家睇下個地圖咧，巴勒斯坦個地方咧 cut 開兩橛嘅 ，OK， 即係就算任何嘅方案都係 cut 開兩橛，基本上一個國家你話 cut 開兩橛根本就唔 make sense， OK， 即係如果你話分開唔可行，但係咧你叫佢哋一齊住埋同一個地方。亦唔可能，因為佢哋過往嘅世仇咁多咧。其實我個人咧會比較偏向，如果你哋兩個族群喺同一個國家入邊彼此和睦共處，因為同樣嘅地方都係對佢哋有深厚嘅感情噶嘛。即係同等頭先個比喻話，兩班爛仔一個球場，最好嘅解決方法係乜嘢啊？大家一齊打咯。不要说即是哪个霸哪个的地咯，但是问题就是这两班人本身不妥就很难咯。 咁當然事實上而家個問題亦都係大家亦都互不相讓啦。咁第一樣嘢睇到嘅就係以色列人其實基本上係 keep 住，第一係 keep 住曬所有佢喺西岸嘅殖民區。咁 which is 嗰啲殖民區就係你頭先話齋，好似牛皮癬咁散收收，令到巴勒斯坦嘅領土。咁巴勒斯坦好多時候而家基本上喺經濟上亦都要好靠以色列，因為有好多巴勒斯坦人其實佢自己本身喺巴勒斯坦地係揾唔到工嘅，於是佢就要過 checkpoint 入以色列領土，喺以色列入面揾工做，先至揾到嘢做。但係佢要入以色列領土，又要經過唔知幾多個 checkpoint， 隨時係一條十分正常嚟講十分鐘車程嘅地方，佢可能要兩粒鐘先至去到嘅，中間有一粒半鐘係愛嚟過 checkpoint 嘅 ，basically。OK， 咁所以其實係 翻入和睦共處係會好啦，但係。佢達至呢個過程咧，想講其中一樣嘢咧，就係其實美國唔應該主動介入噶啦。我覺得到呢個 point， 因為美國基本上咧，你已經俾巴勒斯坦人咧覺得你係 bias 噶啦嘛， 係冇錯。 佢唔適合做和談嗰個叫做和事佬咯。只要見到美國，基本上已經 no 噶啦。呢啲咪 打佢。 反而我覺得啲比較合適嘅 candidate 咧，例如俄羅斯啊，俄羅斯其實。對以色列同埋對阿拉伯國家咧，兩邊都有交情，係啦，以佢喺世界嘅地位咧，佢可以插一腳落去，又或者梵蒂岡都得。 咁你 梵蒂岡基本上以巴勒斯坦啊，以色列兩邊都有邦交嘅，即係美國嘅 position 就比較麻煩咯。你一企出嚟，已經 no 你噶啦。 我覺得嗰啲新嘅國家都好似唔係好妥，不過好似阿 Suka 有啲嘢講啊，俾你講咗先。 嗱，你俄羅斯本身係東正教嘅，梵蒂岡咧就係天主教最大嗰、那個，咁其實你兩個都係偏埋咗去一個嘅聖經預言嗰個嘅心態同方向嚟嘅，咁會唔會再加多一個？要印度一個完全無拉卡喺宗教上無拉卡嘅 公平啲咯嗱，其實咧pro 以色列咧基本上係新教嘅一家嘢嚟嘅。喺歷史上咧，猶太人被迫害咧最大嘅敵手咧，往往都係基督徒。尤其是羅馬天主教咧對羅馬人嘅迫害咧，絕對係 大過曬任何一個群族嘅。OK， 即係以猶太人嘅角度嚟講咧，其實佢哋都好唔老禮啊，天主教。不過以現代嘅角度嚟講，佢哋叫做叫做因為現代啦，過咗咁多年啦，反而喺歷史上邊咧，教廷有少少想叫做作出補償咁樣嘅姿態啦。咁其實係嘅，某個程度上，梵蒂岡係即係唔係咁得嘅，某個程度上有。反而我覺得俄羅斯係一條出路嚟。 我反而覺得俄羅斯唔係好得，不過我諗咁講啦，我贊成你話美國介入本身係唔得呢一點係確實嘅，因為點解咧？Donald Trump 支持 Donald Trump 嘅選票絕大部分就係美國南方嘅福音派基督徒 ，which is 佢哋係。他們不單止當聖經預言是預言，他們還要 actively 去實現這個預言的時候，這個的而且確是一個很嚴重的偏幫。所以在以巴上面的而且確美國出來做和事佬呢，是對阿拉伯人來說，阿拉伯自己本身反美亦都因為這個原因，你亦都很明顯就是說阿拉伯人不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 fair 的條約。但是梵蒂岡我保留，但我覺得可以，因為的而且確正如你話齋，就係話梵蒂岡近年真係有嘗試同各個宗教係有和解。咁當然亦都有一個事實，就係話天主教同東正教或者好多其他嘅基督新教宗派，甚至新教嘅宗派，唔係好似福音派咁極端地去嘗試 actively 去實現呢一個嘅預言嘅時候咧，即係話佢哋係比較passive 少少。你甚至德國，我覺得都仲好啲 actually， 因為德國其實佢因為二次大戰嘅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嘅迫害之後咧，其實納粹被推翻之後嘅德國政府，其實好多時候都對猶太人係比較和善啲嘅，因為佢哋想補償。咁而對阿拉伯嚟， 自己又唔妥德國啦。 咁又唔一定嘅，你都好明顯睇到猶太人對其實德國同以色列自己本身個關係，除非係真係牽涉到巴勒斯坦，有時德國有時做嘅姿態高得滯嘅啫，否則基本上佢哋對德國嘅睇法又唔係差到去邊咯。如果講現代德國啊，講緊嚇，不過俄羅斯我就 最好就。唔使和事咯，你等佢哋自己搞掂啦。即係尤其是美國咧， 撇 開宗教方向唔講啊 ，OK？ 政治取向，宗教固然一定係最大因素噶啦，政治因素其實都有嘅。共和黨人咧會比較 pro 以色列多過民主黨嘅人。有個蓋洛普嘅調查咧。即係關於你 pro 以色列啦，定 pro 巴勒斯坦嘅調查係啊，咁講到咧，2014年嗰陣做嘅，咁 係 每個星期都翻教會嘅人啊，85% 嘅共和黨人咧，佢係支持以色列嘅。如果你轉咗同樣咁 so called 虔誠嘅人係民主黨咧，個 number 跌到落55%嘅啫，即係其實你個政治取向都好緊要。但是就算撇除了政治因素呢，其實美國人本身都很pro以色列的。其中那個 statistic 裡面呢，其中有一點就是呢，假設有一個民主黨人，那民主黨人本身不回教會的 ,ok? 他依然是 42% 撐猶大人的 ,ok? 即是那批人呢，只有 30% 是撐巴勒斯坦的。美國本身即係你撇除宗教同埋政治因素咧，佢啲人唔知點解本身就係撐猶太嘅，就所以美國係唔適宜嘅，因為佢本身就係一個比較偏向猶太嘅國家咧，即係唔適宜做呢一個 position。 嗯哼，咁再加上其實你都好難選到一個總統係唔抱以色列噶啦，因為係嗰批最 actively 想將聖經預言實現嗰批所謂南方福音派基督徒咧，有26%嘅選民係屬於呢啲南方福音派白人基督徒嘅。咁 相对来讲呢sorry， 天主教徒和其他派别的基督徒呢都是大约三成半咁上下咁样之类，但他们不会是成 block 咁去投票㗎嘛，但是白人福音派来自南方的基督徒他们是成 block 人咁去支持㗎嘛，他们是会。所以这个是一个你要赢那个总统选举，你冇可能唔 pro 以色列啦，美国的而且确。 同埋你讲嗰班人咧都好大问题啊，即系人数固然系一个问题啦，佢哋嘅力度都系第二个问题，佢哋真系好大力咁样去推呢样嘢咧，即系嗰个力度本身都会系对呢个以巴进程咧，即系带来一啲比较负面嘅因素咯。 系啊，Suki 有冇补充？ 所以我覺得其實咧，即係好似我頭先咁講，巴勒斯坦嗰邊應該其實係揾另外一個 supporter 去到撐翻佢。如果唔係，你永遠你美國永遠都係幫以色列嚇，然後你巴勒斯坦真係俾人打人圍毆嘅啫。所以要 找啊，順帶一提，仲有一個數字就係話咧，你知道聯合國安理會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係可以用否決權噶嘛？用得否決權最多嘅咧係美國，而美國用否決權嘅議案入面有一半咧係同以色列有關嘅，咁所以佢偏幫以色列已經出曬汁嘅地步啦，基本上已經 出汁同埋出到即係出罩咁啦，真係好出嘅 ，OK。 嚇！同埋我覺得真係呢一嗱，我講翻有少少宗教嘅嘢啦。喺呢一個喺伊斯蘭教裏面，佢哋其實即係根據《可蘭經》，根據佢哋個 practice 係好尊重猶太教嘅，即係佢哋都尊重以色列人嘅。亦都寫住佢哋係 people of the book， 所以佢哋喺原本佢哋其實係好尊重呢一塊地方。裡面的以色列人，但是由頭到，但係點解要打仗？點解要同美抹臉得咁犀利？即第一樣嘢當然係呢個以色呢、這個耶路撒冷地啦。究竟因為都係佢哋嘅聖城之一啊嘛，都係伊斯蘭教嘅聖城之一。第二就係十字軍東征嘅時候，而呢一個嘅基督徒同穆斯林。打仗嚇，咁所以令到產生佢哋嘅穆斯林對於基督徒嘅仇恨。你美國作為呢、這個福音派裏面一路係咁 push 嘅時候，就掀起咗佢穆斯林裏面本身嗰個對於十字軍東征當年嗰個嘅仇恨。佢哋對猶太人其實冇太大嗰個嘅。抗拒的在穆斯林的心裏面。 事實上老實講句，我都睇返一啲舊嘅紀錄片呢，睇返以色列立國之前猶太人好中東嘅生活呢，其實係幾好嘅。阿拉伯人對佢哋都幾公平，係冇乜嘢嘅。基本上佢哋對猶太人嘅仇恨係開始於以色列立國之後，而立國之前大家是沒有事，大家當鄰居相安無事的 basically。 所以其實以色列石安主義堅持立國 in some sense， 我不是說這件事本身不對， OK， 因為的而且確以色列人是需要一個國家保護，如果不是就會好像納粹德國殺了600萬猶太人一樣，這個是一個事實。但是在某程度上這個國家成立之後對巴勒斯坦人或者對阿拉伯人嗰個嘅仇視咧，係的而且確係令到喺某程度上係令到猶太人喺中東係更加難站得住腳嘅，好某程度上嚇。尤其其實另外一個數字幾得意嘅咧，就係美國或者 not related 啦，即係美國當時將個大使館咧由呢一個特拉維夫咧。搬去耶路撒冷呢个行动咧，吓当时又系克洛普民调啦 ，OK， 个民调咧就发现咧，咁美国咧 evangelical Christian 嘅支持呢个行动嘅比率系达到5/3嘅，但系犹太人嘅支持率咧系40%嘅啫， 即係其實係基督徒係仲想美國搬呢個使館認定以色列嘅首都係耶路撒冷，仲堅決過猶太人自己。 梗係啦，啲猶太人住喺嗰個地方噶嘛，你咁樣做呢個 move， 佢哋自己要賴嘢噶嘛。係啊，美國人都係隔住個海，去啊去啊，好嘅 high 咁樣咧，係啊，即係其實本來真係冇乜幫助，幫倒忙嘅啫。 係啦， 仲有所以其實咧，你話解決方法咧，我想提出多一個解決方法咧 ，which 係一個唔 work 嘅解決方法啦。有人提出過嘅，就係如果你一個國家你硬食係啦，將佢哋兩個民族塞落去同一個位，硬食，然之後過幾代之後咧。即係就嘗試將佢哋嘅文化同化咗啦，咁希望佢哋就會 OK 啦，係啦。咁我想指出，其實呢個方法亦都唔 work 啦。所以點解一開始就話唔 work 咧？即係個中東問題唔係咁容易解決。猶太人基本上係經過咗2000年冇自己嘅民，冇自己嘅國家，冇自己嘅政府，散居各地，都同化唔到佢。講緊咧六七十代喎，大佬。即如果你譬如去呢個 Richmond 咁先算啦，有個中國人係啦，你過咗幾代都同化啦，你唔會再講中文噶啦，你唔會再慶祝啲唔知咩中國節日噶啦，基本上你已經係一條你連招都稱唔上 ，OK？ 即係你完全就白曬噶啦，你過三四代，但係猶太人就係好奇怪嘅一個種族，佢過咗六七十代冇被同化，然之後走翻嚟話我要復國咁樣咧。即同化呢條路亦都行唔通，咁所以係中東問題一個好辣手、好棘手嘅問題。 咁喺某程度上亦都明白點解猶太人能夠同化嘅，因為佢身邊嘅鄰居對佢係好嚴重歧視噶嘛，例如係淨係俾佢做一啲低下嘅工作 ，which is 低下嘅工作就係借錢啦。我睇呢個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已經知道呢樣嘢啦。咁 which is 係其實係好賺錢噶嘛。咁所以聽講其實猶太人有好多。有多賺錢的手法其實是猶太人想出來的。For example, 即是可能有些離題。For example, 為什麼你某些物件 當你定一個物件的定價的時候、你永遠是十 九個九和九這一件事。 為什麼是十九個九和九而不是二十元呢？我沒有需要找回個一仙給你的嘛。因為原來的原因是什麼呢？当你听到十九个九毫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咦十几蚊啫，好平啫嘛咁样。但当你讲二十蚊的时候，啲人就会觉得廿蚊喎，会唔会贵咗啲咧咁样。所以佢系特登减一仙嚟俾你觉得咦好平喎。呢就系犹太人做生意嘅手法，而呢啲手法系响长期六七十代不断周边的人被歧视，他要揽住啲钱嚟确保安全的呢种手段，其实就是咁，所以其实你睇到呢一样嘢当然啦，我哋而家嚟到大约廿分啦，大约仲有八分钟左右，我谂我哋都要问一个问题，就系话美国咁 actively， 尤其系 Donald Trump 咁 actively 去帮以色列人，究竟其实个目的系咪真系为咗想以巴和平呢？因为其实佢有佢自己呢、這个，我亦都想问一问嘅，大家点睇啊？ 搞屎！我觉得佢系一个搞屎棍，佢系攞佢主要都系攞选票，因为对于佢嚟讲，佢冇实质嘅力喺呢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纷争里边，佢冇实质嘅经济利益嘅。佢而家最近嘅就係選票， 係 啊，咁所以我為咗佢自己， 係啦。阿柴點睇？ 我聽過有啲人話咧，咁中東嘅美國梗係要參只腳入去啦，因為石油啊嘛。咁其實以色列就唔關石油事嘅，即係美國自己啊。每日都產15秒啦，沙地就產12秒啦。以色列咧係390桶嘅就每日，桶啊唔係390萬。O K， 即係佢冇石油嘅，係啊。反而我覺得其好多其他嘅因素咧係嗰啲佢 Donald Trump 係個生意人啊，佢好唔道德啦。咁但係佢其實有好多 move 咧，佢做出嚟咧，即係唔係為咗世界和平啦。 純粹係為咗即係佢計個條數，覺得有利可圖咁先做嘅。即係可能佢做呢啲嘢出嚟，咁我覺得主要就係其實頭先講啦，美國本身都係一個撐以色列嘅民意咧，都係主流嚟嘅。咁佢做呢啲嘢可以攞選票咯，咁都係一致咁淺噶啦。 嚇、嗯！咁、啊、當然其實所謂話 pro 以色列都有程度之分嘅。咁但係對於 Donald Trump 嚟講咧，佢嘅選票嘅重點咧就在於喺南方。嗱，要留意，我唔係一足谷打曬所有基督徒嘅，我講緊嘅就係南方白人基督徒，因為點解呢？其實美國南北戰爭，南方所謂 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 即係 CSA， 輸咗呢場南北戰爭之後咧，其實冇 rehabilitate 過佢哋嘅。冇復康，即係對佢哋進行呢個復康治療，即係令到佢哋，然之後喺19世紀末20世紀初咧，於是就一批嗰啲嘅南方嘅遺民咧，就開始喺南方各處不斷咁起嗰啲雕像，嗰啲雕像咧就係基本上就係嗰啲南方國家嘅軍事同埋政治領袖，即係懷念佢哋。表面上就叫做，其實係一種形式嘅國民教育嚟嘅。於是南方各州嘅民眾咧，佢哋仍然就喺度覺得南方國所謂聯邦國美利堅聯邦國咧係佢哋嘅祖國，而佢哋輸咗係好英雄嘅一件事情，係輸咗可惜啫。咁於是佢哋就視之為佢哋自己嘅一個所謂嗰個世界觀。所以其實南方人對他人，尤其係黑人嘅歧視咧，係遠比美國其他地方大嚴重嘅。若佢哋都 keep 住呢一種嘅思想，而隨住所謂美國有四次的所謂 paradigm shift 咧，即係政黨嘅立場突然間調轉嗰啲咧，喺1930年代嘅第四次 paradigm shift 咧，喺共和黨逐漸就傾向於被南方人所支持，而原本南方人支持嘅民主黨咧，因為小羅斯福左傾，就變成咧越嚟越受北方的人支持，咁於是咧，嗰個共和黨同埋南方的選票咧就越嚟越密不可分。而 Donald Trump 仲要係南，即係雖然佢係出身於紐約，係一個生意人，但係佢嘅思考方式嗰、那個思路其實係同南方嘅基督徒嗰啲南方嘅福音派基督徒係基本上冇乜太大分別。所以即使其實佢道德上係非常之腐敗，成日搞女啦 ，OK。係咪？咁但係佢仍然係得到南方基督徒嘅支持，因為佢所有嘅政策不斷係幫緊佢哋去實現預言。For example， 勁幫以色列，勁剿呢個伊朗等等之類呢啲咁嘅嘢。所以其實佢喺考慮選票嗰方面，其實佢係好考慮就係話，我諗點講啊？共和黨嘅基本盤啊，或者若果用香港人熟悉嘅 terms 就係鐵票。即是他要保住个票仓，咁然之后呢他先至再向其他地方一啲关键州再攞够选票，就令到他当选。即是他其实是一个策略上是一样好，是计得好仔细，为了他自己下一届总统连任是计得好尽。去到呢个咁嘅地方。 当以色列是蛇仔饼种嘅话。 是啊。你可以咁讲嘅，其实系 当咗摇票树啦，基本上，因为喺美国嚟讲，我觉得就算你转咗个党，唔系共和党，就算民主党都好啦，即系佢哋依然都系行呢条路线嘅，始终都系会抱试式嘅，不过只系唔会，即系佢哋会用比较聪明少少嘅方法做呢样嘢啦，诶唔会咁样出晒汁咁样啦，即系。他哋都會有多少少嘅道德啦，知道咁會死人冧樓噶嘛，因為 我覺得我自己咁樣睇咧，其實即係除咗好短嚟緊呢一年，我哋特朗普希望攞個票之外，其實其實 long run 佢搞咗咁多年，做咗咁多次和約，點解要支持呢一個嘅以色列？點除咗宗教原因之外，亦都係一個地緣政治。我擺支明知中東咁多呢一個嘅穆斯林全部係呢個伊斯蘭世界，我就擺支針去support以色列，係一個黏 鲶鱼效应去攞着数，特登喺度撩啊撩啊撩啊，哦，睇下同埋撩，亦都希望分化呢、這、一个伊斯兰教里面唔同嘅派系、唔同嘅国家，究竟边啲系协会帮以色列，同埋呢个想铲除以色列，吓喺度撩嘢嚟到从中去到攞。在這些伊斯蘭國家裡面拿著數，大家可以看到沙特阿拉伯都是伊斯蘭教國家，但他們其實是因為美國的原因都是幫以色列的，反過來你伊朗也都是伊斯蘭教，但他另外一個派系就很反對以色列和這個美國的，那在當中在撩嘢來到拿著數。 有冇啲 final words 啊，阿柴？ 冇啦。 好，咁啊，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嘅离地新闻时间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对我哋呢个礼拜嘅讨论有进一步意见，可以喺 Facebook 搜寻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个字咧，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个节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时间晚上6:30到7:30，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5:30到6:30咧，喺城寨网上直播。温哥华3:00几，如果冇记错吓，详情可以到星寨 .hk 查询嘅。呢期离地新闻系2020年2月26日多伦多时间晚上9:30，温哥华。时间傍晚6:30，即系2月27日香港时间早上10:30录影嘅。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